们似乎需要了解一下出轨的原因是什么。一般来说，原因有如下几种。第一，感情失联。第二，性生活不满足。第三，自然出轨。第四，追求开放式的关系。比较而言，自然出轨和追求开放式的关系，感情的修复率要远远高于第一和第二种。不难发现，感情失联出轨是所有出轨原因当中最难修复的。如果还有感情，那么这段感情被修复的概率会有多大？另外，经济牵绊，感情的沉没成本也会影响这段感情的走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们必须学会说这两个字。这首歌就叫原谅。 我满身的悲伤慢慢地靠近到你的面前，是我放弃梦想，没有回答熟悉的脸庞，感觉到你绝望，最后的要求答应我好吗？我低头不说话，还有没有我要的原谅？我不再做了又做，只求你真的接受，觉得 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一直在祈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原谅。这位网友叫微笑向暖，他对我说，老公曾经出轨，当时我总是在想他以前的好，但也总是以泪洗面，非常痛苦地想，回不到从前该怎么办。后来随着外遇的处理和事情的积极推进，我开始学习成长改变，觉得不是回到从前，而是要重新开始。以前的信任是盲目的信任，而现在的信任是出于成熟的信任。我们开始彼此审视自己的问题，也学会包容不纵容，有原则有底线，也许这样我们的婚姻会持续下去的。走了一段弯路，重新回来，没有脱轨，挺好的。感情容易跑偏，有时候婚姻之路也容易跑偏，但是出轨不怕，但不能脱轨。幸福可以曲折，但不能被颠覆。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，幸福或者是痛苦都无关一种东西，这首歌就叫无关善良。 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，尽管你就在我身旁，搬开半掩的门窗，透进微弱一束光，照不亮内心暗淡，说不出原谅，终究毁了这段美好时光，终究没能够一路到天长。谁说人生像海洋，容得下无尽悲伤，谁的人生是永恒的快乐天堂。爱与不爱无关善良，谁又会可以把对方弄伤，可惜我们总有太多欲望，让痴狂变猖狂。恨与不恨无关善良，不管谁更理直气壮，还很痛是因为还念念不忘。能为你做的也都努力了， 无关善良，谁又会刻意把对方弄伤？可惜我们总有太多欲望，让时光变猖狂，恨与无恨，无关善良，无关谁更理直气壮，还很痛是因为还念念不忘。 无关善良，婚姻的结果，幸福的与否，有时候就是这样。这位朋友叫星星，他给我留言说，我跟老公是闪婚，我们相恋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。跟老公交往前，我谈了一段很长的恋爱，足足八年。但是八年又如何？因为他的出轨，我们始终都没有步入婚姻的欲望。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我们不合适。而现在的老公我也认识很久了，但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交集，是后来阴差阳错好上的。我觉得只要遇到对的人，结婚是很快的。现在我和我老公过得很幸福，天天都像是谈恋爱，经常腻在一起。矛盾当然也有，房子、车、什么生小孩，这些话题稍微不慎都会引发争吵。不过我们结婚的时间还短，日子还长，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。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好。这是一种祝福，也是一种等待。等待有时候是要看到结果的。我们被现实左右，被理想忽悠，而感情就像一扇保护我们的门。有人说，你看，我老公总是站在窗户边往外看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是不是在寻找别的女人？有可能，但最有可能的是，也许你们失去了共同的情感风景。也许我可以帮你。这首歌就叫《难过的孩子》。 风扬起了你的黑发，你不经心地摔过鬓角，笑可以天然地飘洒。 的快乐悲伤都放肆，阳光也不愿阻止。你是难过来的孩子，人要爱人要恨的样子，血里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，手心刻画身体的人字，与未知 和厌倦，就像两个刺客，随时想暗杀我们的幸福约定。而婚姻，婚姻是什么？有人说婚姻是坟墓，不，婚姻是坟墓上盛开的那些野花。所以下次你来，就不用买花了，不用道歉。不用用道歉来消除内心的无助，要知道内心的无助是需要两个人来帮助的。今天我们说到了出轨，有人说出轨是为了别样的风景，有人说是为了挣脱现实刺客的追杀，有人说是为了摆脱乏味。可是什么叫乏味？生活本来就是乏味的，乏味也算还有味，就怕用麻木的眼神望着两个人的和睦，以为这就是幸福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草，可鱼去哪儿了？也许都变成了这些歌。你怀疑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听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地追求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，不停游，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看

放爱一条生路是出轨，我们做朋友吧也是一种出轨。鬼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约定，一种理想，但现实总是让我们无法沿着这条轨道继续。只有脚印是真实的，必须说清楚的事情不多，所以你又何苦用身体把门堵住不让他出去。有时候要想清楚。这首歌叫我想起了你。 那么多是非怎么都不对，夜深了我却忘了睡，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你的美。走过了年少风雨后相偎，虽然也有些不完美，我画的蓝图又错到了多少你无畏。爱情不过是清晨醒来的眼神，爱情不过是你帮我系上纽扣，爱情不过是电话那头你轻轻的问候。我想起你了，爱情不过是夜里留的那盏灯，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，爱情不过是风雨到平淡仿佛没来过。我想起你了，爱情不过是一把伞下的争吵，爱情不过是你宽容我的原谅，爱情不过是我迷路是你紧紧抱着我。想起你中白发两个人，爱情不过是我要推着你出门，爱情不过是最后总要剩下一个人。我想起你了，我想不对，一个人坐着不想睡，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后悔。 想清楚，花朵无果，想不清楚，香水有毒。小橘子他给我留言说，我跟老公有很多矛盾，我嫌弃他懒不干家务，还总喜欢把家里弄得一团糟。我老公呢嫌弃我嗓门大，整天唠叨他。我还特讨厌老公那帮亲戚，经常对我们家指手画脚，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。我和我老公现在经常吵架，外人都觉得我们过得很不幸福，说这样的婚姻很容易破裂。而事实上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幸福的，因为虽然他不爱干家务，但是他能挣钱呢，我们娘俩想要什么他基本能满足。我整天唠叨他， 他虽然烦，但是他知道我是关心他。我们确实经常吵架，但是无伤大雅。我有时候想，有气从来不吵的夫妻才可怕，说明感情已经到了麻木和尽头。他愿意跟我吵架，不恰恰说明他还在乎我吗？看完你这段留言，我突然在想，你应该是被保护还是被放逐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和安慰，还是心里真有数？在现实生活给你答案之前，你只需要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东西，剩下的就把它看作是时间的垃圾。这首歌送给你，就叫慢慢的我。 三月我在屋檐下坐着，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撇一捺，写错就用橡皮擦。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，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，均匀的呼吸，唱错词也不着急，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，我并不是看破，是学不会强夺，小小的车票叫某个人的家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，一藏一幕享受这苦。 想和你保持同频。我是吴卓彤，这里是好想和你说。这个朋友叫倩倩，她对我说，我跟我老公算是另类夫妻吧，我们相互都不太约束对方，所以呢，我有很多蓝颜知己，我老公好像也有很多红颜知己，但我们彼此对婚姻都是忠诚的，无论蓝颜红颜也好，其实都是一些朋友。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在孩子的教育身上，他主张放养，而我觉得要稍微严厉一些，我们总是为这件事情吵架，但双方都是为了孩子好，到最后呢，我们都会相互妥协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，互不干涉。我们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看完你的留言，我其实心里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事业有成，儿女双全，蓝颜红颜，哪还会有出轨的道理？只不过要记住这四个字，叫勿忘心安。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，放手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半，不由不该，路还有汗流，梦还没腐朽，命运到最的双眼或是听觉卑微不前，我自己问自己，退路已在原地，我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 论你选择何种的情感生活方式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都会出轨，因为生活永远不会只给我们一条轨道，只不过你的选择是代表你的理想还是欲望，这很重要。欲望是会让列车脱轨的，而理想会带你和他去美好的远方，哪怕分道扬镳，还是会仰望同一片星空，看见幸福的模样。我是吴卓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伤心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成我不想了，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孤单的心吧，看流星被陨落的痕迹提醒我，曾经有过还记得刚路过，失去就失去了，跌落就跌落了，都不说。那么多借口可以说，